第九集，出入军汉所的除了律师就是身价过亿的老板，他们都嫌他这个样子有碍观瞻。傅云宪这周进所两次，第一次没看着女人一眼，第二次便让许苏把人撵出去。许苏此刻就站在前台，一直看着花衬衫女人。前台小姑娘说，这个女人叫蔡平，还说 这个蔡平真可怜，丈夫重病快死了，儿子为给家里人治病才犯了事儿，结果被判了无期。 许苏看见小贾从电梯里出来，大概又去盯了盯会场的事儿。小贾一脸的油与汗，风尘仆仆地往所里赶，却在蔡平面前倏地停下脚步。蔡平总算解下了脖子上沉重的木板，他掏出一个饼慢慢吃着，饼太干，没吃两口就被呛得直咳，饼屑喷了满地，他便跪在地上小心翼翼，一点一点全都拾起来。他怕把这么高档的地方弄脏了，惹得门里那些精英们不愉快。小贾从包里取了一瓶矿泉水，蹲下来把水递了过去，接过水，蔡平感激地连连道谢。许苏就这么不远不近不冷不热地看着，突然犯了烟瘾，他把兜里的红盒掏出来，味道微苦的低端烟，但劲儿大。小贾没有注意到正有人看着自己，他同情蔡平的遭遇，劝他说， 大姐，换个律师吧，我们所的傅大律师只给有钱人打官司。 可是我有冤啊。 女人指了指身边那块如同血书的木板，眼里一下涌满泪水。许苏没把烟抽出来，只是不自觉地揉捏着手里的烟盒。文俊到前台取快递，看了他一眼，又顺着他的目光看见了蔡平跟前的小贾，他脸色一变，罕见地拔高了嗓门冲小贾嚷， 上班时间在外头磨磨蹭蹭干什么？老板发你工资是让你管闲事儿的吗？ 行了行了，我来处理。 许苏一把捏烂了烟盒，以一个潇洒投掷的姿势把他扔进垃圾箱。他扭头看见文俊今天穿得五颜六色，跟只山鸡似的，本想揶揄两句，但不知为何兴致不高，自己又把后话憋了回去。小贾这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的所作所为都被人看见了，可能处于许主管的淫威，他忙不迭地站起身，诚惶诚恐地解释， 他真的太可怜了。可怜什么呀？ 许苏劈头盖脸地骂， 你助学贷款还清了吗？就说别人可怜，你老板我一个月收入20000，可住的是月租1500的毛坯房，开的是跟拖拉机一样的二手车，就因为家里欠着债，我不可怜？这世上谁活得不辛苦不可怜啊？廉价的同情心根本没价值。你要真有本事，自己过思考拿律政，替他打官司。 保安被许苏的骂声招来了，诚惶诚恐地说， 哎呦许经理啊，你别生气啊，这大热天的我生哪门子气啊，我还不是为了你的饭碗。 许苏指着保安骂小贾， 一把年纪了再就业，白天当保安晚上摆地摊，就为了供女儿上大学，他可不可怜？ 小贾走了，文俊走了，蔡平也被保安连推带搡的请走了，事情圆满解决。许苏往门口走出两步，回头又看了女人一眼，在木板被保安收走前，他以最快的速度记下了上面的案情。 S 市地处南方，经济发展迅猛，春天也比别的城市来得早，道边的树木已经吐出了新芽，可能是苦练，也可能是臭春，掩映于黄昏夕阳下，远望过去一片黄浊。三天修新路，五天造高楼，可能是因为走到哪儿都在施工，许苏老觉得这座城市灰蒙蒙的，空气颗粒感严重，显脏。他坐在傅云县的大奔上，趴伏在车窗边，望着道旁排排向后倒退的树木与街上争奇斗艳的美女，忽然想起一句话，大概十来年前吧，他爸许文军被枪毙的第二年，苏安娜对他说的一句话， 后半辈子咱们互相亏欠吧。 许家老宅的墙上挂着许苏父母结婚时的照片，那是一对令人艳羡的璧人， 尤其是照片上的许文君，长相非常英俊，隆鼻深目，像个混血。许苏这点便宜没沾上自己的父亲，他是偏清秀的那一卦，怎么看都还是东方帅哥。许苏对他父亲的记忆很模糊，谈不上爱或者恨。不犯浑时，许文君基本还算是个好父亲，他的臂膀坚实有力，总把许苏高高的举过自己的头顶。可惜他犯浑的时日太长久了。年轻时的苏安娜纤瘦白净，细眉细眼，平日里讲话操着一口吴侬软语，很有南方闺秀的气质。事实上他的父亲却是地地道道的北方人。苏老爷子年轻时随部队下江南，解放之后就驻扎在南方某个城市，后来又顺理成章地成了某国营大厂的厂长。苏安娜是家中最小的女儿，上头还有三个哥哥，一家人住旧时留下的日式别墅，吃住还都由保姆照顾。按理说苏安娜本该是个娇生惯养的大小姐，但可能是骨血里那点基因作祟，也可能是打小读多了归雁入胡天与江灯太行雪满山，她一直很向往北方。正逢苏安娜少女怀春时，怀着那点对北方的向往，一个名叫许文君的北方男人闯进了她的世界。苏安娜对这位北方帅哥很是着迷，但苏老爷子看不上这个年轻人，认为他好吃懒做，一身都是毛病。因为苏老爷子极力反对这桩婚事，苏安娜在怀孕六个月的时候不得不与家庭断绝了来往。她大腹便便地踏上了开往北方的火车，再也没有回头。苏老爷子拄着拐杖赶到月台，对着隆隆远去的火车破口大骂： 你总有一天会哭着滚回来。 火车上的苏安娜已经听不见了，但他用他半辈子的苦难证明了苏老爷子是对的。许苏的童年充斥着锅碗瓢盆摔碎的声音，许文君吃喝嫖赌样样在行，养家糊口却是事事不行。到了北方以后，更是结识了一群狐朋狗友，打着艺术的旗号，终日里混吃等死。苏安娜的处理方式一般比较简单，哭闹为主，上吊为辅。许文君的应对方式就更简单了，不争也不吵，任苏安娜满地打滚撒泼也无动于衷。闹过之后，许文君通常能消停两天，但安生日子往往过不了多久，他便又会固态复燃，继续胡来。这样的日子循环往复，一直到许苏小学的时候。这一回许文君闹得比哪回都严重，他吸上毒了。苏安娜对此毫无办法，只能是哭。最后还是许苏的爷爷从更北的北方赶过来，把儿子五花大绑关进了厨房，逼着他戒毒。